休，我同大家吃不休。你有你一黄啊，我有我一蓝啊，不要笑我老啊，不要笑我憨啊，一蓝一蓝最出山，一蓝一蓝最出山。 水转啊，浪过了江水，浪过了江水转。